以执行副委员长白永浩为团长的朝鲜红十字会代表团25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中国、澳门和马来西亚进行访问。